第88集，一首词写得好，夕阳下酒配弦，师徒俩不像明天还要打硬仗，挺悠闲地喝着酒。正聊着，远远有几个人走过来，其中一个直冲傅云宪挥手喊他： 傅大律师。 这人也是个业内小有名气的一个律师，这回来 W 市办自己的案子，也就顺道旁听了蒋振兴案的庭审。他背地里对傅云宪很不服气，当面却不敢轻率，一见傅云宪就热络地打招呼套近乎，然后就自说自话地要拉开椅子要与他同坐一桌。傅云宪连眼皮都没抬， 上另一桌去。 那律师愣了一愣，没想到傅云宪一点面子都不给，挥着一张脸走了。但那一伙人走开，傅云宪替何祖平把他喝空了的酒杯再次满上，淡淡道： 公安部正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准备将仿真枪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。两会上人大代表也提议提高枪支鉴定标准。你磕了这几年，总算是磕出了点名堂。只不过常在河边走，有些事情能退就退一步，当心别把自己磕进去。 这话要是以前的傅云宪说还比较有说服力，然而这回携手合作蒋振兴案，何祖平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傅云宪在专业之外的辩护态度，从某种程度上说比他更像个死磕派。 我真没想到你会趟这案子的浑水。 何祖平不知道傅云宪学生时期曾受过蒋振兴的赞助，只说 蒋振兴的资产全冻结了，到现在我也就拿到了1000把块的差旅费。你们均喊出了10来号人的律师团，你会打不收钱的官司。 傅云宪点了支烟，把打火机与烟盒一并扔给了何祖平，人以舒适的姿势微微后仰，轻笑道： 振兴那些建造中的楼盘价值数百亿，一旦刑事案子了结，民事重整满盘皆活，我当然不打没利可图的官司。 何祖平没接这茬，也取了一支烟点着，咬进嘴里。 国烟好，外烟太凶。 傅云宪点点头， 还是跟你那会儿学会的抽烟。 何祖平一直摇着头唉声叹气： 哎，我就想不明白，就算有利可图，那也太麻烦。这还是不像你这些年我听闻的傅云宪会接的案子。 这话不错，以他傅大律师今时今日的地位与能耐，何必冒着割舌之险，刀口舔那一点蜜？为什么接这个案子，傅云宪自己也没细想。如果是为了偿还恩情，他70万早就打过去了。如果信了蒋璇与许苏真有什么，全是为了与他赌一口气，似乎也不尽然。 想不明白就别想了。 傅云宪笑了笑，又咬着烟拧开一瓶酒。 难得糊涂。 夕阳退尽之后，夜色很快重了。傅云宪这回能主动开口请何祖平，本意也只是想让对方多照应照应许苏。但师徒俩喝了酒又抽了烟，渐渐就聊开了。何祖平先把话题扯到许苏身上，他说： 我看人很准，你有力气，许苏有灵气，力气能让你傅云宪成为刑辩高手，灵气却更难能可贵，所以我得把他揽到我的门下来。那么好的苗子，别被你带坏了。 傅云宪抽了口烟，将烟雾含在口中片刻，又缓缓吐出。师徒俩中断往来的这些年，何祖平大多只能从同行或者是媒体那里得到傅云宪的消息。媒体一向搅和不嫌事儿大，同行更是恨他的多，触他的也多，所以传进他耳朵里的基本都是负面新闻。半晌，他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说： 他们很像。 傅云宪微微皱眉。 何祖平说：小许与清苑很像。 何祖平说起自己的徒弟，基本都以姓氏相称，小张、小许、小富，唯独对何清苑一直只叫名字。他惋惜英年早逝的何清苑，更惋惜步步深陷的傅云县，尤记当年寒冬腊月，师徒三人同去北方办了一件特别牛气的案子，打得公诉方几无还口之力，也这么坐在不起眼的排档里喝大酒吹大牛。两个年轻人都很英俊，敬酒时一口一个师傅，现在的傅云县管他叫老何。那边何祖平在遥想当年，这边傅云县眉头紧皱，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。很多过往他自己都忘了，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听不得何清苑的名字，无所谓喜欢或者不喜欢，他只是觉得不值当。半晌傅云县才缓缓开头， 不像，许苏就是许苏，许苏是独一无二的，也只有他最护着你。 何祖平说， 别看你傅大律师现在前簇后拥，呼风唤雨，墙倒众人推，你要是哪天栽了，你身边可能一个人都留不下来，除了小许。 外头人总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认定了他早晚得进去。傅云县嘴角不屑地勾了勾，抽了口烟， 你还没栽，我栽不了。 何祖平说， 我栽，我死磕这些年几乎把司法界那些大人物都得罪遍了，可上头要搞我怎么搞？我何祖平办案子从来没有违过法踩过线，身家干干净净，为人清清白白，这么些年他们除了在年检的时候挑剔一下，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。 看似很认同对方的话，傅云县微笑低头，往大玻璃茶缸里磕了一截烟灰。 唉，水至清，人至察。 顿了顿，他又拿起杯子劝对方喝酒。 再干一杯。 何祖平摇头咳了两声， 身体不行了，不能再喝了。 傅云县自己喝了半杯，又抽了口烟。 老不堪用，早点退休吧。 何祖平跟老小孩似的，受不得激将法，一口将半满的白酒杯闷到底，又叹着气说， 上头搞不了我何祖平，可上头若要搞你傅云县，那就太容易了，就多的是把柄。我知道清苑的事情对你是个打击，行便是门太苦的差事，你觉得干这行的好人没好报，索性就往恶里走。但你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，看看为许文君翻案拼下的一身伤，不觉得对不住当年的自己吗？前日子跟于仲业碰了一面， 傅云县没有正面回答何祖平的话，停了停，补充道， 明珠台的前台长你也见过啊？于台长。 何祖平这人有点矫枉过正，天生仇官仇富，但对于仲业的印象相当不错，认为其气度不凡，是个神仙般的人物。 他谈起明珠台那档新节目，问我烈士与英雄如何选择，我告诉他，我都不是。 一支烟差不多抽尽了，傅云县沁灭手中烟蒂，又拧开了白酒瓶，笑着说， 我是京剧里头唱白脸的那个。